跳，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，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，现在就要永远在萦绕，你什么都不了，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飞越曲线歌声蔓延，我用音乐来暂停，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，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青，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，让我安心，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，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，我释然的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，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如心跳，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，现在这样一面在云表，你什么都明了，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语言就是歌声蔓延，我用音乐来再见，这只有一个理由，我屏着呼吸好几口，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陪伴渐行远走，生命在我前后左右，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，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，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，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，你什么都不了，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没有这些歌声蔓延，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，在我的言语并不明了，现在这样一夜在萦绕，有什么大不了，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，没有这些歌声我用音乐来弹起一阵不停的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光锁定这个频率，这里是 MyFM 100.5，我是天天，在这里问候各位听友周末快乐啦。那下面要跟各位说的这位歌手呢，总是出现在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，但是每逢新专或者新单出现的时候呢，总是会有粉丝高呼他终于回归唱歌这项副业了。那下面这首歌呢，相信你也并不会陌生。今天的 opening show 开场曲目有请 Rihanna Disturbia。可能说到欧美音乐的很多名字哈，你并不知道，但是听到旋律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么的熟悉。周末的早晨，各位来做个深呼吸，希望你在这样的周末当中也能拥有好心情吧。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.5。 Comfort, but I realize you're the silly one that ain't gon' play.

感到疲惫的时候去海边静静。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。我知道有一些烦恼你不愿在电话里和我讲起，你会说 Don't worry 傻傻一笑，说一切会好。2011年1月2011年2月， 生活不全是工作，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，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。你好，我是 Wanting 曲婉婷。 My FM。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这里是 MyFM 100.5周末早阳光，我是天天。下面这位歌手呢，关于他的赞美之词有很多哈，比如说美的简单不做作，美的低调又踏实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说到他的声音，很多人都会讲他擅长高音，但是从不歇斯底里，把所有的情绪都缓缓道来。他还像一潭清水，任你丢进多少石子，任风吹过多少波纹，他们依然笑意淋淋，在月光下独自泛起微澜。我想这样的词汇用在一个人身上，真的是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到底是多有魅力，他的声音到底是有多好听。那其实这个人说的就是江美琪。那关于江美琪这样的词汇可以有很多，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款的江美琪呢？ MyFM 100.5 随时随心好乐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江美琪想起。歌曲过后的下一时段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津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。 永安奥特莱斯购物公园，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，吃喝玩乐随心购， 全年365天，天天低价， 大品牌小价格，高品质低折扣，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永安奥特莱斯。 海湾财富中心、临港商业综合体、毗邻教育机构、湿地公园、大型酒店，已入驻金融、餐饮，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，电话6621-1666，6621-1666。 环渤海国际家居，大牌家生活圣诞季， 12月10日起，大牌收官礼 iPad Pro 送到嗨， 更有千元舒眠枕、品牌挂烫机，尽在建材路18号。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6-890-998。 MyFM 100.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. More of it. More of it. More of it. More of it. 风无意吹起，花瓣随着 Music Forte 纯净音乐空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翰。 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。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再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别害怕现在的离别啊，微笑着挥挥手说再见吧，明天就等在下一个现在吧。你寻求的幸福其实不在远处，它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。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。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再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坚持从未变过。 恋过。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。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. My FM 100.5.

My FM My Music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冠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My FM。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.5 周末早阳光，我是天天。在本周呢，相信各位在微博上已经能看到推出了一首新歌，是来自一位小朋友的。那这个小朋友是谁呢？就是贝克汉姆11岁的小儿子 Cruz Beckham。 那继承了妈妈维多利亚的音乐天分，发布了他的第一支单曲 If Every Day Was Christmas。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所以这首新单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应景。由于 Cruz 还没有到这个变声期哈，所以各位能听得出来，听上去还是带着那种可爱小男孩的稚嫩的。不过从唱功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个好苗子吧。在这儿也是期待一下小伙子将来的音乐发展之路咯。 OK， 那继续给各位送上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，来听黄晓明《缘》。随时随心好音乐，就在 MyFM 100.5。

舍的识别。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.5，随时最新好音乐。这里是周末早阳光，我是天天。由杨树鹏导演、张译、郭晓东、欧豪等人主演的青春犯罪悬疑类电影《少年》已经在12月16号上映在各大的全国院线了。那该片讲述了一起离奇白骨案件引发的故事，两个拥有彼此的少年揭示出一场精心设计的复仇计划。没错哈，最近好电影的确不少哦。那周末的美好时光，带着家人去电影院里好好的享受一番吧。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.5，来听 Talking Body from Tove Lo。

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忧郁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忧郁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。总是相信有更好就不顾一切地漂洋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，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忧郁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忧郁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 继续带给你最时最新好音乐，这里是 MyFM 100.5 周末早阳光，我是天天。萨米尔·杰克逊昨天在 INS 上发布了一张录音棚内的照片，并表示要为《超人总动员2》来录制配音了。那萨米尔·杰克逊在第一部配音里面呢是酷冰侠，看样子这个角色会依旧回归咯。《超人总动员2》因为制作进度比预期的快，已经提档到2018年的6月15日在北美上映了。那说到《超人总动员》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一部怎么说呢，迪士尼出品的精品动画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呢？那在2018年可能说起来还有些许的遥远啊，不过也是值得我们来小小的期待一下了。 MyFM 100.5 随时随心好乐，下面这首歌来自黑豹乐队， Don't Break My Heart。 也许是我

似出地球，出现是我的自由。 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，我是天天。James Blunt 这首 You Are Beautiful， 相信各位都听过哈。曾经连续五周荣获了英国单曲榜冠军，但是相信你也不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。其实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歌，歌者遇见了一个美丽的女孩，但她却无能为力拥有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与旁人离去。那我觉得在一首歌当中，各种各样的情感，无论是哪一种，还是希望你能够发掘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情感吧。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.5，来自 James Blunt You Are Beautiful 送给你咯。

欢迎回来 MyFM 100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这里就是周末早阳光，我是天天。那2016年 Apple Music 的年终单曲榜 Top 100的已经新鲜出炉了， Drake 的 One Dance 夺冠，和 Rihanna 合作的 Work 夺得季军，贾老板 Justin Timberlake 的 Can't Stop the Feeling 夺得了亚军，包括 Florida Lucas 的 Chainsmoker Halsey、 Justin Bieber 21 Pilots 和 Designer 分别进入了 Top 10的行列当中。其实有的时候让我们去关注这些排行榜的时候真的蛮有趣的哈。各位可能不经意间打开的某一首歌曲，你听完之后呢就会让它进入这些榜单当中，所以在这里呢感觉各位粉丝才是真正我们的中坚力量吧。 OK， 那继续跟各位送上好音乐， MyFM 100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来自许茹芸独角戏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，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，专人服务，后续无忧，赶快致电400-080-2020。 我是周华健，选车网我放心。 环渤海国际家居大牌家生活圣诞季， 12月10日起大牌收官礼 ，iPad Pro 送到嗨， 更有1000元舒眠枕，品牌挂烫机，尽在建材路18号。 环渤海国际家居400-06-890-998， 锁定 MyFM 100.5，让你精神满满，开心一整天。不信，听听看。 是留给你，如果一切只是演戏，要你

欢迎回来 MyFM 100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这里依旧是周末早阳光，我是天天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一对明星夫妇为你带来的。田亮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中的温暖奶爸的形象，让大家纷纷感叹田亮这样对待女儿一定不会对自己的老婆很差。那下面这首歌呢，是田亮和叶一茜夫妇合唱的一首《想你的笑》。温暖的歌声已经向所有人展现了他们之间的那种幸福。 OK， 那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.5，来自田亮叶一茜，《想你的笑》送给你咯。 有啊，奥特莱斯 韩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，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， 名品云集，品质保证， 引领时尚前沿，打造商业新地标，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。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，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，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。 MyFM 100.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。